流。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靠谱的创始人吕强。吕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靠谱创始人吕强。 那靠谱具体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们服务的人群又是怎样的，能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靠谱呢在做的是大家都已经现在洗脑的一个项目，叫做互联网餐饮。很多人觉得互联网餐饮可能就是一个通过微信点个外卖，然后通过互联网做做 PR 的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互联网餐饮呢是一种工具，通过互联网工具实现一种优化的餐饮模式，这是我们主要做的一个项目。 去考量前期的种子用户的获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互联网餐饮呢，它我解析呢不是说互联网去做餐饮，互联网只是说餐饮的一个工具。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属于餐饮加互联网，本质我们还是以餐饮作为链接用户的一个根本。我们认为餐饮是一个服务业，服务业是不可以被互联网化所替代的。因为它是有服务业的一个本质属性在里边的。所以说我们是这样来去通过优化，就是过去呢大家可以分析一下，10年前2007年呢，那个时候的房租是现在的应该是只有1/3到1/4，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工呢也是现在的大概是1/4到1/5的成本，那个时候的物料呢也是现在的1/2到1/3的成本。经过了这几年翻了3到5倍的，所有的成本都翻到3到5倍。但是大家发现一点，那么餐饮这件事情价格上，人们的消费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在上升了只有不到1倍，50%到1%这个比例，这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呢餐饮经过10年来的发展，从一个暴利行业发展到一个薄利行业。那么我们是餐饮人，我做了13年这个餐饮，所以说呢我们将这个痛点呢感受得淋漓尽致。我们既然是进行这种优化，就一定要从根儿上拔起，要把这个房租啦、人工啦、物料啦充分的去解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明白。那你们最开始想做互联网餐饮，其实是想去优化这些中间环节，减低这样的一些各方面的成本，让用户可以更加纯粹的想获利，而且更加用一个很低廉的价格，不受房租各方面的影响，而使用更多高品质的这样一个服务，而且更健康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 嗯， 是的。那个时候早期呢，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摸着石头过河， 嗯， 结果呢后来呢发现这个东西让我们尝到一个很大的甜头。 嗯， 早期我们开店呢，在没有互联网餐饮这个一个理念的之前呢，投一个店呢大概100万左右投资， 嗯， 那么回报率呢一般是2年到3年左右的回报率。 是， 那么现在呢有了我们用的这种互联网优化，基本的投资在30万左右一家店面，回报期呢在6个月左右，所以说让靠谱呢发展井喷。目前呢靠谱发展了125家门店，用了1年半的时间。 嗯， 那么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是怎么来优化这个房租、人工和物料的。 好的。 那么过去的餐饮呢，咱们人们吃饭呢是要满街走的，通过商家呢或通过好的地段来获取更多的用户那人流量。来获取更多的用户心智，来让更多人进来吃饭。那么现在呢，酒香已经不怕巷子深了。人们吃饭呢，更多是来自于看朋友圈啦、微博啦、微信啦、大众点评了这些地方来来去寻找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把店面呢选在一线商圈里的十级地段，就是在最好商圈里的最不好的地段。比如说我们朝外SOHO店是在写字楼里边的第5层，在一个67平米的一个小铺里。这样子的房租只有7000块钱，但是日销售额会在15000左右。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它是在20%到30%是靠那个堂食，80%靠外卖。 嗯， 那我好多人在问我，那既然这样了，你就干脆就全做外卖，别做堂食的不就行了吗？ 嗯嗯， 其实不是，专注于做外卖这种模式是无法生长起来的。因为餐饮作为服务业，它最重要的是要塑造品牌这个概念，没有品牌就没有溢价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利润的可能性， 而且可能那些用户的信任感也不会那么强。 对， 就像饿了么就是早些年被315曝光一样，说好多那些小作坊他们都在饿了么平台上 没有证照， 执照都没有，可能就是家里面一个厨房。 对对对， 嗯嗯， 很不安全。那么吃外卖这件事情呢，既然我们70%-80%是靠外卖， 嗯， 那么吃在外这件事情大家分析，它一定吃的是一个想象力。 嗯， 在你吃这外卖的过程中，是吃到你在堂食的这个好吃啦或者火爆的局面。如果你堂食没有，或者是说它很惨，那么这份外卖就很难吃。那么吃外卖这件事情呢，而且呢它是有它这个要有很好的餐饮管理，是在只有你有堂食的店面才能把这个 QSC+V 这种餐饮的管理方式植入下去。那么就像一些纯做纯外卖的模式，他可能连这个厨师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嘛，没有用户的回馈和反馈，也没有更好的管理，就不法支撑起来餐饮作为服务业这么一个品质。 嗯， 他又不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个零售业，所以说他必须要有 QSC+V 的管理才行的。 嗯， 所以说我们模式采用的是堂食加外卖的组合拳，堂食占领用户心智，外卖来做利润，就是这样的模式。那么通过我们这种玩法之后，我们的堂食这样的一个店面的房租只占月总流水的3%-5%，而传统餐饮呢大多是在20%-35%这个比例，超过35%的房租占比基本上没有可能在餐饮上挣到钱的。 嗯，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优化人工。那么优化人工里边以堂食为准，我们必须用微信来进行点餐。那么外卖呢来自于全部用饿了么、百度、美团和我们自家微信的团餐这样来点餐。那么这样子会让我们作为老板来说管理很轻松，因为不用担心长短款的问题了，因为有收银员收钱就会有长短款的问题。那么对于顾客来说也很好，那他可以拼手快就可以了，谁先交完钱谁就可以先吃，在线上嘛，谁先点完谁先吃。而且呢对于我们这种餐饮企业是可以资本化的，其实餐饮并不是不可以被资本的，只是资本在界定它的交易的时候是无法判定的，因为它来自于现金，现金是可以不可以被判断的。 是， 而我们的数据全在线上，而投资机构呢就可以分析到我们的用户群数量啦、复购率啦、好评啦，这样的，以此来评价你这个企业是怎么样。所以说餐饮也是可以资本化的，就是因为你所有的数据是在线上。 嗯， 那么通过这种全部数据线上，让我们没有对员工、对收银员和这种依赖，让我们更好的去能够大规模的复制，所以说让我们一个月能开10家店，这样速度往上跑。 嗯， 那么第二点呢，餐饮企业里还有一个职务呢，叫做厨师，是吧？厨师的话，其实对餐饮人来说是很讨厌的。 是， 你一挣着钱了，厨师可能就跟你谈条件了， 涨工资。 哎，你要涨工资，要么我就不干了。 嗯， 当他一不干，你的味道就变了。 那么靠谱呢是摆脱了厨师的依赖，有点像麦当劳肯德基。其实在麦当劳肯德基里边你可以发现你每次去吃都是一样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拿标准化的设备来进行保证你的出品，并且通过这个它这个就是你在麦当劳点餐呢你不用等，你点完餐就可以直接取走了。而靠谱也是一样子的，我们所有东西呢都用标准化设备来进行出品，而不对人工进行依赖，而且保证在用户点完就可以直接吃上，不让用户等餐。尤其是以快餐这个价格比较敏感、速度为王的这个一个项目里，它的这个标准化的一套设备是最核心竞争力。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套模式。有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线下多沟通，这样子如何通过设备来进行标准化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去人工化，通过我们的没厨师又没有这个收银员，然后我们将人工的成本呢下降到流水月总流水的10%左右， 嗯， 月总流交易额的10%，而正常的餐饮企业会在10到25个点这样的比例， 嗯， 这是我们一个优化。 嗯， 第三个优化呢是这个 F2C， 就是我们工厂的这个供链问题。那么传统餐饮里边走的是 F2B 在 2C， 就是工厂运到经销商手中，经销商呢要加一层税金、房租、物流费和利润，最终才到店家的店家手中。那么在这个餐饮快餐由价格非常敏感的这个里边，便宜一分都增加了核心竞争力，是吧？这样子我们做的模式相当于 F2C， 因为我本身是做供应链起家的，我们是一直给吉野家、斯克亚皮、Hot Model 这样的企业做代工厂起家，所以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门店供应就省了很大的一部分成本，让我更多的合作商拿到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嗯， 这样来走的。 明白。那有了标准化的产品，包括您介绍了很多中间的环节，已经把产品做到极优质的这样一个不能达到，就是已经很极优质，就是100分的话已经做到了80-90分这样一个标准 啊。 那 谢谢。 对，做到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你们前期的时候第一批的种子用户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取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可能目前互联网的时候，前期的时候大家觉得线上获客成本会很低，那目前现在随着线上的那个一些品牌可能一些补贴大战啊等等一系列方式，让线对让线上的获客成本和线下获客成本可能已经持平，或者有时候有些线下的方式比线上获客成本还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这个他们平台大战的受益者， 嗯， 我们尝了很大的一波红利。那么在这个平台高度补贴的时候，我们跟平台采用的是拥抱的态度， 嗯， 我们拥抱于平台，从平台上更多的获客。当时的补贴啦和贴补了都补贴力度了，推广力度特别大， 嗯，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傍大腿的方案，就跟平台进行合作。 明白。 那么平台拼命的给我们导流啊，导流到，因为我们自己要那时候直接转到我们自己平台上， 对， 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是 对吧？因为用户必须从他们那儿转到我们这儿才是最合理的。 嗯， 所以说我们第一批种子用户是来自于饿了么、百度、美团的一个导流上。 嗯嗯。 那么在近期呢，大家可以发现平台的补贴已经没有了， 是 平台的烧钱大战已经停止了。那么在他们烧钱大战的过程中，就已经能判断出来，他未来肯定是要在我们这些被捆绑的商家里来获利的。 嗯， 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做了，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将平台的用户转为我们自己平台用户，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运作。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平台已经不贴补没有红利的时候，甚至很多人认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远高于线下的房租成本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成立的。 嗯， 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教大家怎么解析呢？首先这态度呢，就是说用户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称之为核心竞争力。如果你的用户掌握在别人手里，其实一直是被绑架和要挟的状态。那么我怎么转化到自己用户里，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首先说呢，我们靠谱的解析这个事情呢，肯定是从餐饮的本质里来说。第一点呢，是离不开餐饮的本质，你的品质要高，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品质来保证你用户对你的一个判断和心智，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 跟平台做一个小规模的竞争的基础上，一定要找平台上面够不着吃不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靠碰呢是用这种方式来走的。我们跟平台的一个现在的态度呢，更多是一个小规模的导流，大规模的运作自己流量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靠铺的平台里运作呢？是将我们的地点发挥到极致。我们相对于饿了么、百度、美团这些那个平台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离用户最近，我们就在用户的楼内里有店。所以说我们将这种优势给它发挥到极致，就是我们经常会采用跟用户发生最强链接的这种价格，通过价格，大家可以发现在平台上有满减有补贴，但是他吃一顿饭呢基本上也要花到15到20块钱。 嗯， 但是我们经常采用的靠谱采用的方式是通过9.9这种价格进行流量的一个导入。 嗯， 跟9.9，其实9.9我们不赔钱，但是也不赚钱。 嗯， 但是我们跟用户呢发生了强关系，发生强关系之后，用户认为我们这个靠谱在我们自己平台是比较划算的，就通过我们这项平台不断的进行点团餐。但点团餐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是赚钱的， 嗯， 而且呢利润还比较可观，我们不断的是赚了团餐的利润，而且还赚取了相应的用户的一个流量属性的一个收入。 嗯， 那么这一点我要来讲的是，靠谱不仅仅是挣利差型的一个买卖，更相当于一个通过餐饮吃饭这个强刚需为入口的做一个流量平台。我们在这种流量平台的这种变现上做了很多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吃靠谱是500万，那么你可以在吃靠谱的时候送你一张彩票。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跟用户发生强关系。那么用户说，与其说都是花15块钱到20块钱吃一顿饭，为什么不选靠谱呢？因为他可以送一注彩票嘛， 嗯， 他可以自己爱买什么彩票，中了奖都是他自己的，这样子。那么在这个送彩票的过程中，靠谱就已经实现了流量变现。 嗯， 这里可能具体有一些商业的小逻辑，而且我目前呢在彩票的变现上一个月是有10几20万的净利的。 明白，这就可能和广告收入各方面有关了。 对， 嗯， 对，而这种广告呢是非常的温柔的， 嗯， 不会说是让就是 用户反感， 对， 嗯， 骚扰用户的隐私， 嗯， 或者是跟用户很多的反感了和不让用户有一些强制的消费，没有这些。 嗯，明白。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靠谱的商业模式，聊到了你们从零到一的用户获取这方面的一些见地。那在下一节我们将聊聊靠谱吕总他自己怎么看待餐饮行业这样一个目前比较一直是处在一个红海的这样一个市场，他如何在这个红海市场脱颖而出，而且在不断的有人想去涌入餐饮行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有哪些见地和意见。嗯，那靠谱是在2015年3月份开始成立这样一个互联网品牌，那包括在您说了13年前你就一直在已经进入了餐饮这个行业，之前是帮助企业家等等的一些大的品牌去供货，你们是一些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供应商，然后做这样一个生意，然后非常了解餐饮行业从源头到用户的餐桌这样一个全过程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您做餐饮行业觉得是游刃有余，而且有很多的经验之谈。但是目前确实大家都是因为衣食住行吃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个刚需，所以很多人包括职场这些白领每个人都有一个餐饮梦，他觉得我现在有20万10几万的积蓄，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开一个小店，或者完成我自己一个想当餐饮小老板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很多人都是扎根其中，每年有数万的人去涌入，又有数万的人退出，而且说实话做得很好的也极少，但真正赚钱的确实也不多。那在大家都紧抓着餐饮一直这样一个红海市场的时候，您是如何去给大家一个意见的？那是否他们可以去进入，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去做餐饮这一块？ 好的，这块呢我是这样解析的，我先讲给大家讲故事。讲这个事儿之前，曾经呢我在一个峰会上啊跟某个餐饮大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大概内容就是这位餐饮大咖说的是我们互联网餐饮是可以将一个16块钱的东西呢包装策划推广之后呢让用户吃可以卖到36。 嗯， 那么用户在吃到这种36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很有逼格很有调性，属于消费升级，还很好玩。 嗯， 那么用户就会形成复购，这就是我们比传统餐饮人多挣20块钱。当然这个说完呢有很多的餐饮人就认为哎非常棒啊，终于找到出路了。 嗯，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认为互联网的一个本质呢是什么呢？是一种工具，它这种工具呢可以优化房租、优化人工、优化物料，但受益者呢一定是老百姓，一定是可以将16块钱东西可以卖到13，那么赚的钱呢跟你让你赚的跟16块钱一样多，这可能形成一个壁垒。我们见到很多的百年老店呢都具备这一属性，就是好吃并且不贵， 嗯， 性价比高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最终的壁垒，那么没有高性价比就不可以去做事儿、 嗯。 那好了，我讲完这件事情了之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解。如果这那听众里有想去做餐饮的、 嗯， 我建议是一定是有某方面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应该去做，或者是敢于去做餐饮。 嗯， 比如说你在房租上有优势，人工物料上有优势，或原材料上有优势，或者你的导流上、平台上、用户获取上有优势，才可以去做餐饮、 嗯。 这个时代已经跟努力关系不大了，成功和努力关系真不是很大。因为过去呢，因为物质很匮乏，你只要做什么就有人去吃去弄了，而现在不会了，必须得是好吃，而且性价比超高，还得好玩，而且你还有核心的竞争力，也就是某些方面的成本优势，要么你在房租上，要么在人工上，要么在物料上，要么在用那个平台流量上有优势，这些优势足以改变你在传统餐饮的一个这个竞争力，才可以去做事情。比如某些餐饮人就是因为对老板的不满，某些餐饮小白就想去做餐饮，我觉得这很想不开，你在没有资源的时候做餐饮会很辛苦，因为这个跟努力和勤奋关系是有，但是不大。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的，所以说是资源方面的影响。第二点呢，我要强调就是选对项目，比如说你选的项目可能自己呢都没有自己的经验，你选的项目呢它只是可能一个快招的项目，根本就自己连实体都没有，自己都不做品牌，旗下呢有好些片目，有什么火锅啦，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小吃的，这种项目一般不太可取，是吧？因为它缺乏一个后期的支持和品牌的支持。其实餐饮做到后期就是品牌的力量在进行推动，比如我们熟知的麦当劳，其实它就是一个品牌驱动型的行业，任何一个商业只要是把麦当劳引入了，这块商业就变成好地，那就是品牌的力量，它带来的利润呢，不单单是卖汉堡这利差的利润，更带来的是房价的升值的一个这个生意的大生意的一个利润，所以说这些呢才是一个本质。所以说我要选说的第二步就是餐饮小白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品牌有真正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来进行合作，这样子才会事半功倍，否则由于现在是一个餐饮竞争的超级红海，咱们过去称之为红海，我现在认为是一个进入2017年是超级红海阶段。如果选择不顺会亏得比原来速度还要快。所以说这两点是我给就在座听众要一些建议。 明白。那还是回到您这个项目，那靠谱你们最开始做的项目的时候，那好多想做品牌的项目他们就有两个路径，一个就是说要做自己的直营店，然后可能速度比较慢，但是是稳扎稳打，都是自己去管理自己去把控，还有的说就是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说要去做连锁加盟这样一个形式。那好，连锁加盟的形式也有很多，好过很快的一个速度可能在全国开上百家店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考铺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会不会去是您觉得哪块是您比较去看重或者是相结合的？ 好，首先靠谱刚才我讲完了，也是就像我吕强在做餐饮创业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小优势，有一定的基因在这里边的，因为我家族都是从事餐饮业的，我们是做中央工厂出身，所以说我们相当于降维打法，是以工厂来去做这个餐饮业这样的一个打法，所以最终才能走到今天。我们认为餐饮是一个内行的游戏，如果没有一个内行的基因和工厂的背书是很难做到最后的。那么讲完这个东西我再去讲怎么来去权衡与品牌之间的这个成长关系。我认知的品牌呢有两种，一种品牌的概念呢是专注于堂食专注于那个自营，比如说星巴克，比如说必胜客等这种或者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了迷了迷摔倒

那么以上就是我认知的 A 类品牌和 B 类品牌。那么靠谱采用什么模式进行突破呢？是 A 加 B。我们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呢，一线城市，我们做直营的 A 类品牌。那么在其他的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我们做 B 类品牌，就是说做联营，放开加盟，让更多的人享用我们的品牌，享用我们的一些明星啦、球星的一些代言，更好的为他们做 Q 那个这个CRM 的这个客户管理，更好跟他们做 ERP 的进销存管理，然后享用我们这套系统，享用我们的品牌溢价这样的能力释放出去。我们认为这样的才会事半功倍，让品牌呢在两条腿带动下加速往前跑。这是靠谱的一条思维。所以说今天我们靠谱定的一个计划是2017年呢要发展300家门店，可以跟更多的合作者进行合作。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合作会给予很大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靠谱节啊，会给我们不论直营和还是联营店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就像很多人呢做广告推广做赠送的时候是不舍得花钱的， 是。 那么靠谱节是什么呢？靠谱节是指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周的周四，在我们全国125家门店全部联动，全部免费赠送一些我们合作商的赠品，比如说一个水杯啦，比如说一些纪念的本儿，或者是那个 T 恤啦，或者是饮料啦，都是做免费的赠送。那么这些赠送的成本呢，都是由靠谱总公司来进行承担的。我们是最大程度去扶持我们的联营方去发展。 明白。那就是其实你和联营方也是一个很紧密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说他们加盟完之后你就不管了。 对对对， 其实后续的你们会为他们的那个营业或者是营业状况啊，或者是收入模式等等，会有一些分析吗？ 对， 后期服务吗？ 这种后期服务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线上的 ERP 和 CRM 的管理。同时最重要的，我们还为联营商提供了品牌的输出。就比如说吧，我们的联营商可以享用我们的股东的代言。比如说前两天最红的国安的那个于大宝， 对，正进 他也是我的股东啊。对，当然也为我们品牌代言， 是， 大家可以关注靠谱，都是大宝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宣传。 嗯， 那么我们主张大宝天天见，会让大宝呢更多的为我们的联营商来去创造更多的这个品牌背书。这都是我们为联营商创造出来的更多的附加的价值。其次呢，我们还为联营商更多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流量的收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靠谱的液晶电视已经由我们的靠谱的线上运营部门控制，所有店里的电视呢是播放一部分宣传片，再播放一部分广告，这广告收益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些广告，就是所有门店的一些主要的收益之一。所以说靠谱到底是什么呢？我再强调一句，靠谱不仅仅是做一个卖饭的一个生意，更多呢是一个做吃饭这样一个流量的入口。那么流量到底能干什么呢？能干广告，能干流量变现等等等等。 明白。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您对行业的这样一个分析，那么下一节其实我们也会聊到您对资本的这样一个看法，包括对未来的2017年靠谱有哪些规划。 好， 那您自己也说其实你们会更注重于线下的一些实体的一些开店，然后是运用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工具，它并不是说全部就是通过互联网来去获得流量，其实你们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式，那而且做的确实还是比较重的，因为要线下开店，要租金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现在有很多做 O2O 的，他们都是说大量的是烧钱的一些模式做餐饮，那你们没有用大量烧钱的方式，而是想着迅速的以一个做生意的心态先去获利，然后再去拥抱资本，通过资本能进行一些提速这样一个路径来去做的。那您是如何去看待与资本的这样一个关系，包括您在选择资本的时候是想纯财务投资，还是说需要一些资源方面的一些介入，更看重哪些？ 好，我先解析一下靠谱的和资本的关系。我认为的资本呢，在我们眼里可能会得罪一部分投资人呢。我认为资本更像狼。但这只狼啊并不可怕，因为狼会让人跑得更快，因为狼在后面追嘛，会跑得快。只有跑得慢的人或者不会跑的人才会被狼吃掉， 所以说有很多人恐惧狼，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在资本推动下可以让玩的坑里面跑更好。那我们是还是说在狼追的前提下，我们是两条腿去跑的。那么第一条腿呢，我们专注于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直营店的扩张和我们的这个门店的扩张的上。 嗯， 我们把这种扩张呢用了这种方式去做的。在现在这个人特别难管的时代，人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嘛，特别难管，我们一种这种模式叫什么呢，叫做化管理为交易。 嗯， 化管理为交易，让那个我们的管理变多更多的像交易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将门店更多的发展成联营，比如说让我们的北京的深圳的这些门店让更多联营商去做，让他们享受更多利润，当然让他们付出更多的管理和这些成本。我们更多的是让这种管理交易变成了管理，而不是说让传统的这个什么培训啦管理了一层层渗透。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越来越难渗透下去了管理。所以说我们靠谱的第一层资本方面进来之后，我们第一部分呢是要做我们的化管理为交易的过程，让更多我们的合伙人合作商更好的去承担我们的管理。那第二部分资本进来的钱呢，我们更多是在做并购。那么我们更多的思维是让我们企业跟更多的优秀的人才成为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我们会做些补强的资本并购，让更多的可被资本化的企业得到我们靠谱的资本，让他们更好的去补强我们线上的链条。 嗯， 这就是靠谱和资本的一个想象力。 了解。那一方面你们是拥抱资本，会借助资本的一些资源资本的资金来去提升自己，另一方面其实您在通过自己的一个造血的能力一个提升自己的盈利的过程当中，使整个行业的餐饮行业可能一些好的项目脱颖而出，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成长，连一块连营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只有这样两条腿跑才能跑起来。 嗯， 一条腿其实只能蹦的，两条腿掐在一起它就能跑起来了。 嗯嗯，明白。那您也会投资一些餐饮的一些品牌？ 是 这样的。嗯，了解。那您在一个飞速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那在2017年的时候你有自己的哪些目标和规划吗？一是在行业方面融资方面，还是更多的品牌的提升，或者是店面的一个扩张？ 嗯，在这个门店方面呢，靠谱呢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发展上给自己定了一小目标。 嗯， 那么今年呢可能要再做300家门店。 嗯， 也就是说在年底要突破400家门店。 嗯， 这是靠谱的第一个小目标。那么在资本方面呢，我们并不是说是去追求，因为我们是造血的一个企业，我们更多是让匹配的一些资本跟我们一起玩起来，这样子让他们的资源最大程度为我们双方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样才可以。所以说对资本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拥抱的态度，只要是有合适的资源的机构都非常支持愿意跟我们来合作。 嗯， 这样的模式。 了解。那靠谱，您刚说其实您自己是做餐饮的，然后包括您有很多的资源，然后您有很多的见地，然后您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在节目的最后能向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个餐饮的一个业内人士或者专业的一个人士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给我们观众一些警醒。 嗯，确实是做餐饮呢，就像您主持人所说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边呢每年都在变化。我认为这个行业里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每年都在变，所以说遇到的风雨和坎坷相当的多。那么我是给各位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一定要用差异化的思维来去想解决问题。我们曾经呢也遇到很多沟沟坎坎，在我早期创业的时候，因为是给吉野家 Sukiyaki 这种模式在供货的，所以说很自然的就采用了一种模仿的这种姿态。 嗯， 去模仿了三代，就做了一个三代版的吉野家的项目。 嗯， 叫做麦饭堂。 嗯， 那么发展了130多家门店。那么后期呢，我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呢，用了

星海的消息，我爱上你，从很早很早开始，啊，渐渐地渐渐地，不再是孩子们的游戏，啊，渐渐地渐渐地，我们都学会 是孩子们的游戏，啊， 水中月，镜中花，梦打碎才会知真假。风萧萧，雨飘摇，泪眼问花花不凋，回不到最初的年华，爱恨不过一念之差。人生若只如初见刹那，愿放下苦苦的挣扎，等不到盛开的莲花，思念早已纷飞天涯，刻骨铭心，耗尽了牵挂。 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